第53集。 哼，明老师小课堂再度开课，瞧瞧黑板。之所以说猫喜欢鱼，并不是因为真的喜欢鱼，而是喜欢鱼身上的腥气。其实猫猫们很不喜欢水，猫是纯陆生生物。所以此时此刻我们站在大海前面，看着海浪阵阵，感受着海风吹吹，我跟古月的心情都很愉悦，只有乌贤蝉垮着张小猫皮脸。 我不想去，我害怕。 乌贤蝉再三说起这句话，看着我的眼中洋溢着一些愤怒。 老婆，你又被勾引了，你为什么要跟他一起去？ 我只是想去看一看，我想去看看，求求了，晚上加套衣服可不可以嘛？我央求道。他又沉默了一会儿，最终点了点头。与五月分开了海水，我们挽着手走进了海底。我虽然说着想要看一看，但是当海水铺天盖地在我们身后合上的时候，我还是本能地感觉到了恐惧。那是人类对大海与生俱来的敬畏。我紧紧抱住乌贤蝉的胳膊，屏住了呼吸。他叹了口气，温柔地给我渡了一口气，然后变成了猫，让我骑在他的背上。他驮着我，我把脸贴在他的后脖梗上，紧紧地抱着他，踏实了很多。于五月吐了两个泡泡，在我的耳朵后面摸了摸，骄傲地说道： 不用怕，这是我的神力。 我伸手去摸，我的耳后出现了两道浅浅的裂痕，正在随着水波扑闪着。我张了张嘴，果然可以呼吸了。于是我耀武扬威地坐在乌贤蝉的背上，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深海中。鱼虾见了我们都绕着走，似乎不明白为什么会有我们这么怪的鱼，长着两条腿和四条腿。我们来寻找一样利器，帮助五月取骨，而后炼化，作为解药送到凤凰的婚礼上去。鲛人远不如我想象的脆弱，事实上他们跟西方的海妖一样，除了有诱惑人心的本事，还有尖锐的牙齿、锋利的指甲和牢不可破的漂亮的鳞片。之所以在神话故事里他们会以对月流珠的形象出现，是古人的一种美好的愿想。若非他们自愿打开自己的生殖腔，他们甚至很难交配。于五月是混血，鳞片简直可以用固若金汤来形容。那块骨头我看了，在脊椎骨最下面的一块里面，要先剖开鱼尾巴，再剖开尾椎，再剖开脊椎骨，从里面取出那小指节那么大的一块魅骨。这个过程真的很痛苦，稍有不慎就容易半身瘫痪，下半辈子就是一条废鱼了。到时候没有了魅骨，美颜光环也没有了，又是一条废鱼，这风险实在是太大了。但是爱就是这样，爱让人盲目，让人无所畏惧。我们要找的东西是一颗海怪的牙齿，一来那牙齿对人鱼有腐蚀性，二来那东西特别锋利，可惜不知道在哪里，得找一找，也不知道要找多久。我们走了没多久，就到了人鱼族的领地。守卫看到了我们，显得非常的警惕，想来全族都收到了于五月被囚禁的消息，怕他跑了，下了什么死令。这小兵也敢拿着长矛跟五月比划比划。乌贤蝉看不下去了，他刨了刨地，露出了尖锐的獠牙。 让开，不找你的麻烦。 那小兵往后退了退，仍警惕地看着我们。我伸出了手。两个事情，第一，我们要去海怪墓地，怎么走给我指路。第二，你要记着，于五月永远是你们的王子，未来的继承人。他变了变脸色。 海怪墓地不能去，那是我族禁地，没有族长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 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想起了上辈子学的蛊惑人心之术。我再说一遍，海怪墓地怎么走？他 看了看我，眼神变得迷茫起来。 在后面的海沟里穿过去就是了。 有什么危险告诉我。我又问道，盯着他的眼睛，不让他的目光远离我。他麻木地回答道， 海怪是捕捉而后直接扔下海沟，不能确认生死，甚至每天都有专人喂食，想来还是活着的。 谢了，我打了个响指，想让他恢复清醒。 可惜学术不精。 他仍然有些痴痴呆呆地看着我。我尴尬地摸了摸鼻尖，求助般地看向了巫仙山。谁知他也一脸迷茫地看着我。 我被老婆蛊惑了，要亲亲才能好。 我只好蹲下来亲他，然后他举起了爪子，干净利落地扇了那守卫一巴掌，直接把人打晕了，才带着我跟于五月一起往前走。那海沟并不难找，就在水晶宫的后面，是海中的万丈悬崖。我站在崖边仔细地听，还能隐约听到从下方传来的咆哮声与风声，可见确有海怪依旧活着。 我去了。 于五月欲纵身而下，却被我拉住了。我皱了皱眉，等等，你们这海怪墓地是如何封印的？靠地势还是靠结界？ 这有什么区别？ 于五月果然是鱼脑子，除了谈恋爱什么都没有，一问三不知。我看向那万丈深渊，如果是靠地势那还好，你下去了再上来，要是靠着结界封印，你进去是不是得打开结界？万一有活着的海怪趁机上来怎么办？这儿的海中居民怎么办？陆地上的人受了波及又怎么办？他愣住了，明显没有想到这一层，作为未来的王实在有些沮丧。巫贤臣看出了我犯了教育人的老毛病，揽着我向后退了一步。 无妨，只需扔块石头下去试探，要真的有结界，石头会被反弹回来的，不是吗？ 于五月兴奋地点了点头。 还是猫大人聪明。 哼，好说，事成之后有事相求。 于五月拍了拍他柔软而饱满的胸肌。 没问题，等我回来了，猫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。 呼贤禅悠悠然地趴下了，用尾巴拍打着柔软的沙地。 去吧，我们在这儿等你。老婆，坐，在这儿等他就行。 我坐下来，紧紧靠着他，享受着在福利之中他给我的一点踏实感。 老公，会不会有危险啊？ 我担忧地望着那深不见底的海沟问道。他舔了舔我的脸颊。 尽人事，听天命，我们也不能过多的干涉，不是吗？只能把他们往命运的主线上推一推，对吧？ 他狡黠地对着我眨了眨他碧绿的眼睛，显然是昨天作弊做了个爽。我捧着他的猫猫头亲了一大口。过了一会儿，风声带上来一声凄厉的叫声，我听不真切，我正被巫贤禅按在身下舔呢。这个时候于五月爬了上来，他显然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力气，趴在我们面前闭着眼睛吐泡泡。我急忙推开巫贤禅去查看，他漂亮的鱼尾上盯着一颗尚且带着血迹的新鲜的獠牙。